非常干脆利落的一首歌，开启了我们全新一周的点歌节目。有位朋友叫班尼的情人法林，他说怎么点歌啊？你都已经看到这条帖子啦，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生活不是我们过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如果你希望这一天会有一些难忘的东西，大概就要填充一些充实的内容，还有一些赋予情感特别标签式的东西。比如说在今天大胆的告白，下面这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 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当你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看看自己的朋友圈，其实你所记录的日子里，那些最想留下来的就是时间去到的地方。下面这首歌呢叫做时光正好。今天呢7月23号，我们的一位听友发来私信给我说，想送给今天过生日的阿福一首歌，

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 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勇者。只是没有如果，没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 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 只是没有如果。 已经很多次被人提醒，人生是没有如果的，只有结果和后果，所以在许多事情上还是应该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火星小小，外爱，感冒发烧吃了药，卧在床上却还是睡不着，听听广播会没有那么难受。你要点播那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带来，但是我把这首歌送给你，还有 Smile 大福是一只猫，你一定要幸福。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做笑话？回忆与我都不爱说话，偶尔我会想起他，心里有一些牵挂，有些爱却不得不感恩天。

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运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春运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10场“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将于7月26号晚举办。音乐会的演奏者除了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小选手，还邀请了于川、高冠霖、李悦等多位知名音乐家亲情助阵，叶沉思、长相思、赛马等多首经典传承的民乐曲目接连上演，精彩不断。继续来关注第7届香港影展开幕式，近日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拉开帷幕。香港影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联合主办，至今已成功举办过6届，期间展映佳片无数，吸引众多影迷观众参加。第7届岁月留声港影港乐香港影展开创性的从音乐角度进行电影展映，并覆盖武侠、歌舞、戏曲等多类型影片，配合香港词曲大师名作，为影迷观众开启视听盛宴。本届香港影展的展映片单于当晚正式揭晓，包括《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最爱》、《猫头鹰》、《湘江花月夜》、《如果爱》、《武侠》、《忘不了》等17部佳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光临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陪伴各位的《爱得更9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想听什么歌曲呢？都可以透过新浪韩丽微博来告诉我。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偏若水晶红很想点播的。一周的第一天也会决定这一周的情绪走向，所以呢，希望各位都能够开心一点，来听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下每一天划过之后都将会成为往事，愿多年之后想起2018的夏天，你能够记得的是有许多开心的事情。 你是永不会往事，只能回味。你童年时出马骑美，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要变心，像失望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想你一回。 的往事只能回味，也像是人的状态一下子积极向上的很多。有位听友叫人间无处话凄凉，他今天心情好像已经有点跌入谷底了。他说我已经很久不知道开心是什么了，这些年只要一认真我就不快乐，看来是在感情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心理学家呢发现，一个人说的话若是有90%以上就是生活里啊是废话，他就会快乐。若废话不足50%，快乐感则不足。在交流中呢，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我们每天呢都在找这个幸福，找这个快乐。其实幸福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当然如果找不到另一半的话，你的朋友愿意和你交流，或者是你的同事家人和你交流的成分能够让你的内心得到一种释放的话，大概你就会找到快乐了。而且你说一认真就不快乐了，好多人都会举手发言反对，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一个珍惜你的认真的人。其实好的爱情就是像孩子一样天真，像大人一样认真。认真是没有错的，错在没有给对人。下面这首歌叫做电台情歌，许多人说在电台里听到一首情歌真的发现和自己的播放器不一样，送给你快乐一下。 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再一次在电台当中和你重温了这首电台情歌，希望你能够慢慢的学会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才有能力让周围的人和你一起快乐起来。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何韵何香，他说我想点播这首歌，想让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些事情。确实，如果在原地已经有些问题僵持在那里，不如去贝加尔湖畔，去远方和暂时的一切挂一个分割线。人有时候是因为内心里的一些灰尘太多了，是需要去静心的。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像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就算是此刻没有办法去远方，但是远方一直也都在你心中的计划栏当中。如果人灵魂还有身体有一个不在路上的话，他总会觉得整个人是很停滞的。所以希望这个夏天你能够去到更多想去的地方。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就要结束了，最后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祝你夏天继续开心，男左女右姐。 就在追，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 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远。